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跟随时间轴的转动，穿越回到1994年。本届冬奥会的火炬依然是从希腊奥林匹亚采集，在火炬接力的过程当中，女子速滑世界冠军王秀丽代表中国在挪威传递了奥运火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花滑赛场上，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陈露展现出了高水准，短节目排名第四的她，自由滑比赛选择了宫崎骏电影《风之谷》的音乐作为伴奏。这套自由滑，陈露在技术动作和艺术表达上都出类拔萃，最终收获第三，总成绩也是第三，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花样滑冰的奖牌。中国速度滑冰的唯一一枚奖牌来自于叶乔波，这次比赛之前他的半月板就已经断裂，膝盖里也有多块游离的碎骨。第一场500米比赛，叶乔波受到了伤病影响，只获得第三。几天之后的1000米成为他最后的机会。 我记得在最后30米的时候，就一瘸一拐，左腿就是支撑一下而已，根本没有能力拼尽全力去蹬冰。千万别摔倒，就是要支撑滑过去都行。 叶乔波拼尽全力，滑出了1分20秒22，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铜牌。 我本来想，我要把还像在上届奥运会把最美好的那张笑脸展示出来，但是实在是抑制不住，我恨不得就是都快没走到领奖台的时候，我就眼泪都已经抑制不住了，因为我知道再也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了，这可真的是人生最后一次站在领奖台。 1994年6月5号，叶乔波冰坛生涯20年专题晚会在北京举行。叶乔波身着军装，眼含泪花，向人们告别。 但是，请大家相信，我不会倒下。乔波也会为了完成这个梦想，继续为我们的国家拼搏，尽心尽力地在新的领域里开拓。 晚会行将结束，叶乔波从轮椅上站起来向国旗敬礼。虽然他离开了赛场，但他所代表的乔波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追逐人生梦想。4年之后，冬奥会再一次光临亚洲，来到了日本长野。在长野又有哪些值得铭记的冬奥故事？我们期待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作者吴畏，演播王景。